单地走，茫茫人海我孤单地漂流。不必再强求，不必再等候，我知道一切不可挽留。不必再强求，不必再等候，我知道一切都已远走。孤单的日子，孤单地走，茫茫人海我孤单地漂流。孤单的日子，孤单地走，茫茫人海我孤单地漂流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，我们来欣赏魏雪漫演唱的《女人香》，托拉库乐团带出的《太阳回家》。 用一杯红酒的芬芳，换一夜沉醉的痴狂，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夜那么长，夜在身旁，低吟浅唱。散着我的发香，像毛一样卷在窗台上。哦耶，那么长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抚慰被爱遗忘，让爱与不爱的迷惘透明成唇边的欲望。用一杯红酒的芬芳，换一夜沉醉的痴狂，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风要散着我的发香，像毛一样卷在窗台上。哒啦哒哒啦，哦耶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， 醉的痴狂，让同一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Oh yeah。 上了冬天来访，都市变成冷酷的广场。你的地方是否是一起无恙，没有那寒冷的风霜。我的都市却因为冬天造访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

间，我无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

谢你给的这一切而已。转眼好几年，什么也改变，什么也改变，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